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三环南段十里河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乐乐 七十二变， 好光子 白天晚上 享用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在 一旁，街坊 乐七十二变， 没有我王大磊。 小品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点酒吧你。这一上班，发现这个胡同里人多了，车也多了。 这不正常现象吗？ 还有一部分没回来呢。 那是，很多人过了正月才回来的。 那天啊，我跟他们回来的聊，他们就说呀。哎呦，这现在春节说走也不容易。 那当然，春运呐、啊，那是多么庞大的队伍啊！ 不光是这个，春节有恐龟。 哟，就是到春节了，这龟都厉害了是吗？ 不是， 就是小王八不好。 哎，没明白，龟就是归来的龟。 哦，不愿意回来啊？ 不愿意回去，应该 都不是说道上人多，人多挤会儿还暖和呢，那都不害怕，害怕的是。一推开自己的家门，见着父母，见着亲人，心里害怕。 哦，长时间不见了，难过的心情哇哭出来。 应该说是见不着害怕。 不是见不着，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呀？ 他是情况这样的啊，北京孩子没有这个问题。 啊、 当然，你要是如果娶个外地姑娘，那可能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啊？ 就是每年的春节你回谁家过年？ 嗨，这还不简单吗？回你们家。你家 去年就回了你们家，今年还回你们家。 那姑娘， 你把人家对方的父母放在什么个位置？ 而且那姑娘话跟你说的是一模一样。嗨，这有什么问题吗？回我们家， 回我们家，我们家就在北京。 哎，我们家 不用买车票。 你一年四季都在家里了，你妈都嫌你老在家里。这应该回我们家看看我父母去。 看看我没意见，但得分什么时候看。 那过年还不看呢？一年就回这么一次。 要说看，你说初五初六的也可以。 那大年三十我爸我妈一个人过呀，形单影只啊。 你看你说这话就不靠谱，你爸你妈是俩人过呀，怎么可能是一个人过呢？ 孩子回到老人身边，合家团圆，他们才觉得这个年有滋味呢。 对呀、啊、谁不想儿女带着孙子在堂前啊，给爷爷拜年，给奶奶拜年。 初五去，初五去。 不是我爸我妈，就我这么一个闺女。你反正你在北京那么多年了，你也没远离过你父母啊。 正是因为没远离过，所以他们才能不适应。你看你都大老远到北京来了，是不是都离开好多年了？ 那他盼着盼着，不就是盼我一年回这一次吗？人家一家一家的包饺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多孤单。 打电话。 那给你们家打电话吧。 这我们家就在北京，不用打电话，抬腿就到。春运的票不好买，道又远，为什么要回女方家呢？ 必须得回去，咱俩刚结婚，你现在就不为我想，你又更得怎么着呀？ 我正是为你想，这才不去远处呢。你说又费钱又不好买，回你们家又没什么可玩的，对吧？北京多热闹啊。 北京有我爸我妈吗？ 可以有啊。 怎么可以有啊？ 我爸我妈就是你爸你妈呀。 那我亲爹亲妈呢？ 实在不行没跟你说借北京呗。 你们家有地儿啊？ 我们家没地儿，可以住宾馆啊。 怎么着，你爸你妈住宾馆啊？ 嘿，这主意不错，给我爸我妈轰出去了。 就因为这个事儿，就咱们这儿好多小两口本来的平时挺好的关系，因为回谁家的问题就吵起来。 这个呀、啊、我觉得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很难解决呀、啊、 嗨，现在都有应对的办法了。 比如呢？ 差不多的都是把家长请到孩子跟前来。 哎， 再有一种呢，就是彻底咱们各从各自的家庭出发，到其他的一个景点汇合， 连吃带玩过个年。 哦，大初一晚上咱们到哪个景点汇合呀？ 你在酒店里边团团围坐不得了吗？ 哎，你比如说上雷峰塔， 年年都这样，上珠穆朗玛好不好呀？ 珠穆朗玛不行，那儿没酒店。 这个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谁家也不去了，小两口自己玩去了， 哎，挑门过日子了。 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今年去您那儿，明年去他那儿，两家啊，一家一回。 哦，那就是什么三婶婆家、初二娘家，是不是这样？ 一般都这样。 哎，那我问你，小猪，要是你娶一媳妇是外地的， 嘿， 你怎么办呢？ 首先呢，咱尽量别娶外地的媳妇儿。 首先尽量别娶，他说的是 啊， 就没媳妇儿就没烦恼、啊。 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可以先紧着女方的要求。 呦， 比如说你在贵州毕节娶了个媳妇儿 啊，是这么个意思，也别说紧着女方，就比如说这个经常能见到父母的，这回能不能就让一下？ 只要你啊能见到父母啊，这回必须得你让 啊。 对啊，就让一下。 你知道去趟毕节多困难呢、 啊？那 明年呢？明年再说呀。明年呢？ 到这边， 咱把那边的家长呢接这边过年来， 就轮流呗，相当于。 哎，对了， 那其实这也是个办法。 这只能这样协调。 我那天问了一下周飞，周飞说要么就是这么着，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这现在也有年轻人这么做的。 对，女方呢就回毕节，男方呢就回北京。 哎， 然后我又问了一下老叶说呢，就那就合一， 合一 就是娘家婆家大家一起过节，大家都去毕节，过一个团圆年。当然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叶以及父母都听不懂毕节的话。 其实有时候听不懂是一种幸福。 老爷心静。 那还能不能一起愉快的玩耍呀？ 反正听不懂还能高兴呢，你知道吧？听懂就不高兴了。 人家说是拜年话，听懂了能怎么着啊？请问 作业看动作。 但这聊天方式啊，这一家也是挺逗的。你不是啊？ 这不像是娶了毕节的了。 你们听不懂就得了啊！哎，这一晚上聊的这热闹， 比春晚都热闹。 哎，春节回谁家，这是一道送命题啊，难倒了多少人。但是我觉得刚才咱们确实找到了一些 方法， 我觉得可以实行的哈，可以尝试的方法。确实春节是人类一年一次的大迁徙， 啊，动物也有这个。 动物跟咱们人类的这个时间不太一样啊。 对对对， 我跟你说，最近回家过年这事儿啊，有一个特别智能的东西上线了，叫分歧终端机。 这不是那电影里就有吗？ 就是 这个是糊弄小孩用的脆丁壳呀。 但据说现在真有这么一个人工智能的分歧终端机，你是可以听他解释一下，或者说算算概率，就是今天该回谁家。所以咱们这儿街坊有一位建议说，把春节回谁家写进婚礼的誓言。以前不是说不管生老病死我会永远爱你，现在呢可以说不论南方北方回家过年轮流坐庄。 世界上之所以战火不断，冲突加剧，根源就是分歧得不到公正的裁决。我们小时候都玩过一种游戏，锤子剪子布，您也会玩吧？ 嗯哼。 其实那是一种解决分歧最原始最有效的方法，可是为什么我们长大了以后就不用这种方法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两个弊端，一个是出手的快慢，另一个就是临时变换手型。 哦， 临时变换手型， 锤子架子布，耍赖。 分歧终端机的问世一举攻克了这个难题。拉着这儿，把手伸进去，我们现在来猜输赢。锤子剪子布，你出了吗？ 出了。 我喊一二三，咱俩同时拉开，一二三。 哦，有意思。嗯哼，耍不了赖了，你发明的？ 我发明的。如果人手一支分歧终端机，科索沃战争、巴勒斯坦问题、美国总统换届 ，Win or lose, truth decide, shut up it。分歧终端机广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它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 不说了，啊，高科技板块上市，专利我买了，开个价吧， 200万吧， 100万， 200万， 100万， 要不这样吧，他说了算， 不带劲儿。 锤子剪子布好了吗？ 错了。 一二三， 错了。愿赌服输，成交。 我说的是美元，少废话，我说的是英镑。 春节走亲访友，你们收了多少压岁钱？交了多少压岁钱啊？ 收了没有，交了好几千。 还有钱呗。 嗯， 小柱给多少？小柱 没有需要我给压岁钱的了。 小孩儿， 小孩儿装不认识吧？ 对，他这会儿就假装听不懂人家啊。 对，有时候听不懂也是有。 这大辈儿都不答应。 不是这亲戚，这还能不给啊？ 就我都这人缘了，还能有亲戚到我们家串门来吗？六亲不认了。 你不给你爸你妈也得给啊？ 那跟他没关系了。 对，你是我律师是怎么着？他是问一句，你答一句。 哎，据说现在就是咱们回来的这些街坊们就说啊，关于红包压岁钱，每地方讲究还不一样。 一般给多少？ 你像浙江人说是千元起步 啊， 这么多。 这安徽人说呀，侄子是500起，但是侄女外甥得800 啊。侄女比侄子贵？ 不是，我就猜呀，这侄子500起什么意思？ 侄子因为是这亲近的最亲的了 啊。行吧， 就拿他当一个 标杆 标准 上限。 哦， 侄子最亲。 对呀，你想侄子是你这兄弟姐妹的孩子， 哦， 还有能比这再亲的吗？ 五里面最近了哈。 对呀， 也是。东北人呢是上千的红包随手来， 随手来，就抓着哪个算哪个。 就是谁就甭乱侄子外甥， 走大街跟谁发去， 全是红包上千。 真有钱， 不叫你好听的也轮不着你给。 哎呦，我也愿意叫他们好听的。 行了，你可以管侄子叫大爷。 什么味儿啊这？ 所以嘛，这种伦理纲常你还是不要随意破坏。 这是我能破坏得了的吗？ 哎，你企图也不对啊。但是说到了广东以后，画风立马突变，说100块钱收了能激动好几天，给20开心的直跳脚。 哎，那边消费水平不是挺高的吗？ 是啊，不穷。 那为什么给这么少啊？ 人家就是觉得说 象征，这是一个 讨个彩头。 哦， 大家开心就好，不要有什么压力，别压岁钱变压力钱啊。 对，北京给多少？ 北京我看也现在慢慢的就低不下来了吧，各地都在报说，你看这个广东呢，这叫立市，好意头， 嗯， 对吧？10块20块都很正常，有的时候啊，出门给门卫啊、清洁阿姨都能给个10块20块的好意头。那像江苏1000多块钱 一个人， 对，一个人，但这个肯定是一个平均数啊，不是说所有人都这么给。 哎呦， 不是说江苏所有地方全都一出手一千， 我觉得我还是赶紧跟那些亲戚断了往来吧。 你不觉得确实有些地域他对于红包的这个看法他就不一样，他觉得给少了失面子。 对，很多地方都这样。 但是吧，你说这红包里边装那么多钱，过年的时候发给他，会不会出现那种换钱的现象？ 哦，拿整钱换零钱？ 不是，比如说啊，这个我给王大雷，我给500块钱压岁钱。 嗯， 王大雷高兴，哎呦，小柱都给我那么多，我得回敬人家，我给回敬400，我含着呢，回敬500那干嘛呢？600。 哦， 有这种情况， 是水涨船高啊，这钱就没准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所以就后来索性我给一个1000的打住。 还真有这么个事儿， 是不是？ 反正今年咱们仨没什么红包，对吧？ 对， 咱们仨起码互相不发。 不是，这种就是暗示，你知道吧？ 绝不发，假装没听懂。 好像是那意思，就是说咱今年怎么也得发一回，你懂吧？ 不发，不发我绝不发他。 我今年真没有什么红包，你看今天家宝他家的一个红包就顶我今年所有红包总和。 给这么些？ 主要他不是有几个东北亲戚吗？还有几个安徽亲戚， 哎， 还有几个这个江苏亲戚。 我也想这些个亲戚。 那你当家宝小辈儿， 那我有点亏得慌。 而且我现在一见那些亲戚，他们都说，哎呀，现在不给你压岁钱了啊，只该找个男朋友了。 就是不给钱还撂句闲话。 当时我真想反收他们几个红包。 嘿，我以为给俩嘴巴。 哎，对亲戚能这样吗？ 你反手， 就是长辈， 我已经反手，就是要打人的意思。 你老企图破坏咱们的三纲五常。 我怎么老破坏三纲五常了？我还破坏大米。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酒吧里春节用工荒，哎，真是晃了顾客慌了老板呀。不是全面的，确实有吧，外来务工人员返乡嘛，所以也不容易啊。 每年都那样，正常。 我去一勺会吃火锅，等了一个小时 没火了。 一勺会那么火？ 说那个很多员工都回家过年了，店里缺人，所以就顾客人又多，忙不过来了。 一勺会那不是 缺是干活的，吃饭的人不应该少啊。 吃饭的多呀，干活的少，所以我等一小时啊。 哎呦， 上不来菜， 上不来菜，大厨师都回去了。 我说改火锅了呢，不需要厨师，端生的就行。 哎、 一勺每天都是炒菜，我还纳闷儿。 对呀、 啊，怎么新添的火锅？哎，这是各种经营的一种方式啊。 这没办法，而且像咱们小区里边，吴姐他们说保姆要求涨工资，这一说呢， 就得涨三薪。 嗯， 还二亿呢。 快递最近也是啊，你们订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发货也慢了？ 干嘛这个？洗车都涨价了。 还有你跟那个卖家，你说我那东西什么时候来呀、啊？他没人理你，来不来啊？ 客服被停了。 不来我退了，都没人理你，因为连客服都回家了。 我也多余跟他聊。 你也是有耐心，非常迫切的等着那双鞋垫。 可是思乡也是人之常情，对吧？到这个时节都能理解。反正服务业确实这样，你也没办法强制留人哈，不许你走， 咱必须得理解人家。 这不是服务业也不许强制留人， 一般的监狱都是强制留人。 对吧，所以你的概括不全面。 那是行业吗？ 不久之前咱们胡同里面有那么一位辞职了，这个理由啊挺有意思的。 嗯， 他赶在这个节附近辞职呢，可能也是趁此机会做个了断。 了断？他跟这老板发生了什么恩怨？ 我给你念念吧。 嗯， 他是这么写的辞职书的。这个老板好，我在公司工作一年多了，基本每天都叫外卖。虽然有了外卖软件，但作为吃货一名，基本在公司外送范围内的外卖都吃了一个遍。突然有一天不知道要吃什么好了，我这才萌发辞职的念头。左思右想，又觉得说来突兀，正逢春节，不如就此向您辞职。 也是搭上了，我估计他们这公司有点偏僻，周边呢除了卖包子就是卖饺子，实在倒腾不开点馅儿。 也不一定就是偏僻，哪公司天天开鬼街对面的，对 即便开的 这话我这天天开鬼街对面，这是个流动公司。 看车的 哪公司他就正好开鬼街对面，对不对？正好开美食街对面，大部分的这个周边可能可吃的也是有限的，而且你一年吃不腻，你两年吃不腻吗？三年吃不腻吗？ 他这小伙子干了多少年了？ 一年多呀， 就吃腻了。 可不啊，他递了这么一个辞职书，然后领导呢也挺客气，在领导意见一栏里呢，领导写上了这么几个字。 嗯， 注意你的体重。 这是领导还很关心他。 现在那个小曹不也辞职吗？写了这么一个辞职书，每天抢车位挤电梯等外卖的日子实在是太难熬了，您自己过吧。 我觉得呀，春节就不存在这问题了。 怎么呢？不挤了是吧？ 对呀、啊，也不挤了，不用抢车位了， 是 也没人给送外卖了， 累计到春节才提出了这么一个辞职信。 哦， 就是说他和领导同时感受一年，让他很深切的同情他这位员工。 哎，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让他们俩人换工作。 嘿，他当领导去？ 没有，他是说让前面吃货跟这个挤电梯的换工作、 哎、对，这样呢他到那边也没得吃了，他到这边还挤电梯， 那就干一阵腻了怎么办呢？ 再换回来， 再换个电梯开开。 其实我觉得吧，这就是这个人对吃的要求太高了。 对，那个人呢实在是想辞职。哎，我跟那个一勺会老板聊了一下，我说你看，那你像春节这样怎么办呢？一勺会老板说了， 嗯，我觉得呀，这以后啊，不然就弄这个机器人炒菜，对吧？ 哦， 机器人他不过春节吧？ 对， 没什么可探亲的吧？ 对， 也不用给红包吧？ 对， 哎，机器人以后能炒菜，让他们炒，我把菜谱给他们过一下，炒去吧， 等着吧，这指不定等到哪年呢？ 那时候春节的用工荒能解决一大半。 嘿。 干嘛春节呀？平时都能解决了， 那不是春节格外的慌吗？ 你要听我的，最快实现方法还是改火锅。 对，机器人火锅。 火锅你不得给他们上啊，不给他们端呢、啊？ 有机器人呢。 其实我觉得你要说让人换工作，还不如说点实际的呢。你也是吃货，你给人家指导嘛。 这有什么指导的呀？这点的时候看爱吃哪个选哪个呀？你知道有什么指导啊？ 觉得腻得慌。对吧？ 嗯， 老吃这个爱吃这个西红柿鸡蛋，老吃也没劲啊。你点一红薯的。 哎，你说这个一般饭馆不卖呀？小花，我现在跟你说，这唯独外卖红薯可不好点。 你找啊，有没有外卖红薯的？ 都登自行车卖的，这还真不好点。小花，你的想法虽然好，但是真不好逮呀、啊、这个。 玉米呢？玉米呢？煮的玉米。 玉米也不好逮。 你看 鸡蛋灌饼行吧？ 我点早点啊， 也不好逮。加一冰激凌行不行？ 加一冰激凌，一般饭馆可没有。 不是，我就说，为了让你这顿餐显得有点不一样，调配调配嘛。 我这 过油肉，自己又加一冰激凌。 冰激凌过油肉， 对，

真的你还别不信。 对，趁着这假期要六十天， 要是真有六十天你能完成这样伟大的事业的话， 你也算速成了。 大磊给你六十天你怎么着？ 我好好睡一觉吧。 改造不好了， 六十天都在睡觉啊，活得跟雕似的。 娱乐七十二变，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学招生，孩子父母需要本科以上学历，这是从何说起呢？咱们到快乐大街看看。这个小朋友是您家的孩子？ 哪 儿？您看你能不能叫醒一下呢？ 别睡， 怎么了？ 小朋友也是到了入学的年龄了哈。 现在是到了入睡的年龄了。 小朋友进了春困的阶段， 也有秋乏， 是能理解的啊。当这个小朋友的状况严重一点，好来这儿一直坐着睡呢， 孩子叫多， 可能多嘴问一下啊，希望您不要太介意，咱们也是学校的一些例行的事情啊。 您好了， 您的小孩看去异于别的孩子，那么您学历怎么样呢？ 大学。 大学 专科。 您是大专续本了吗？ 没学。 真没学。没想着去， 太忙了，我手底下三个公司呢，忙不过来了。 哦，您夫人呢？ 大学。 哦， 专科。 对，我就等您这句呢，倒是门当户对哈。 哦， 俩专科。 啊， 都没去。 没去，我爱人那儿也是管着一大公司呢，忙不过来 了。哦，这就能理解您的孩子的状态了。这跟那个研究生的孩子呀，大学生的孩子呀，多少还就差一点意思。 我们俩就忙事业疏于管理，所以呢把孩子送到咱们学校来。这个教学质量啊，信誉度啊，老师对于孩子上心的程度，孩子成绩提高的幅度啊，都是有口皆碑的。哎，我们呢就是愿意孩子能够到这儿来好好的打造一番。我们呢也一定在今后的日子当中配合老师的各项工作，让孩子在学校、家长这两个平台的督促、提携、管理、教育下茁壮成长。 您的口头表达能力不错，我听出来了啊。但是我呢稍微的给您解释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录取的规则吧。 啊，就是说我们孩子入学得符合您学校的要求。 对，也得有要求的。 有几项呢？ 是个私立的小学。 对，知道。 私立小学不同于公立小学。 对对对。 我们有自己规定的标准。 哎，对，我们一定遵守，该交多少钱交多少钱。哎，需要我们帮助咱们学校的建设呢，我们也尽量尽自己的能力呢，给学校添砖加瓦。 当然了，这太好了啊！ 需要我出头组织活动啊，安排什么协调啊，管理啊，您放心，甭管是学生的，是家长的，是老师的，哎，钱咱不缺啊。 太好了， 您放心，甭拿我当外人。 好， 哎，就算我们孩子毕业之后不在这儿了，您需要我帮忙，我也是义不容辞。是不是？ 我就希望您这种家长多来一些。 哎， 而且呢，我希望您这个热情始终燃烧。 是。 不管孩子是不是进入学校了，那您对于我们学校尽职尽责的这方面热心依然存在。 您刚才说的话我好像没听真着啊。 啊。 您再说一遍。 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容小视。就是说，不管孩子入没入学校，您都拿出这份热情来支持我们学校，把我们学校。 我就想问问您，什么叫我们孩子入没入学校？ 就也很入，也很没入。 啊，这个线画在哪儿了？ 画在您这儿了。 哦。 啊。 画到哪儿？没注意。 哎呀，就画在您刚才说那个学历那儿了。 哦。我们孩子这个他就是不一点点来嘛，小学、初中、高中、上大学。 我们是什么呢？希望啊，家长素质高，因为咱们这是一个精英类的小学 啊， 花钱也多，家长的 甭绕圈，只给您说什么意思？ 就是您的学历偏低，我们这儿是大学本科起，大学本科的孩子我们能接受。 老师您不讲理啊，孩子家长学历大学本科以上。 对， 再见。 这个孩子还要吗？要你领走吗？ 当然了，您这不是人贩子。走吧，孩儿，咱去别地儿了。 嗯，好的。 哟，老师， 嗯， 你要这么说，我们孩子够 啊，您孩子够 啊，我大学本科。 您家先生呢？ 我爷们儿大学本科。 可以，孩子呢？ 别地上滚了，跟你说话呢。 啊，这个小朋友， 老老老老老老 啊，这个小朋友，小朋友， 嗯， 小朋友， 小崽子，说你呢。你也是，你对他别那么善茬。我们家那阿姨，那姥姥，那奶奶都得喊，不好就听不懂。 小朋友， 老七别拍我呀！ 机长鼓励，好。 哎，老七你太使劲了。 好，小朋友很可爱啊。 嗯， 你乖，怎么孩子多少线了你？ 没有没有，您大学本科。 大本科说好几遍了，写上啊。 哎呦，您这说话还真是有点哈。 怎么了？ 有点有点意思。 我送孩子不用你教我。 我啊，是您是哪个大学的呀？ 大学本科的还管哪个大学呢？我有学历，我给你拿我那学历证明， 哎， 你行不行？ 这个意思。 我拿毕业证不就完了吗？ 好嘞好嘞，拿。 你直说行不行啊？ 行行行。 上什么班啊？咱又不是打灯谜。 好好。公公也本科吗？ 是。 父母也本科。 我公公，我婆婆，我爸我妈都是大学本科。哎，那会儿受教程的可高了，那个叮了叮毛毛。 哦，也是本科。 嗯。 有小姑子吗？ 有。 本科吗？ 啊。 也是本科。 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声歌系。 哦，这个小叔子有吗？ 小叔子，小笼子都有，要吗？你梳梳头啊。 不是，是本科吗？ 本科。 哦。 土木工程。 你姨父有吗？哎，不是大学本科。 嗯， 那对不起，受不了，小石板一翻。 没有。 岳父岳母有吗？啊，有。大舅子呢？啊，有。哦，大舅子也有。这个天亮了，你有屁猴吗？这个我没有皮猴。哦，没有。 跟同学们说一下，咱们是一个私立学校，咱们录取的学生是有很高的标准，很高的门槛，也是你们上辈子的福分。 哎， 家庭的努力， 还有上辈子事儿， 也跟你们后天的进步分不开的。 后天的进步， 明天还能玩一天。 好，那我们希望大家在这里呢好好学习，希望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学习上面，让家长不失望，让爷爷奶奶开心颜。 开心颜。 当然在这里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学生以学习为主。现在我们发现学校里的一些学生呢太注重打扮了啊，有一种攀比的风气日渐浓厚，有些同学爱穿进口鞋。 这个穿什么鞋老师不得也管？ 啊，进口鞋啊。 老师怎么了？老师是不是下面稿丢了？ 我可以跟大家说，像某些鞋的什么996了，谁的爱尔空气了，谁的怎么样的乔丹款了啊？你穿乔丹款的，你就比平常的就高吗？ 啊，是 是 是乔丹款那劲儿底儿厚。 你这个史密斯这个，你穿了这个出来，你就好像潮了是吗？是不是？那996就准比那828强啊。 他说是公交车。 好，现在开始禁止攀比。咱们各年级同学， 老师说错了，要禁止攀登吧， 都不要穿进口鞋，让我发现了绝不能姑息养奸。 还得养奸呢， 支持国货，勤俭节约， 这是这次运动的口号是吧？ 希望大家作为自己看。我再提醒一下女同学啊，另外有些个别的 说你呢，说你呢，听 头发留得很长很长，还染着颜色，以为老师看不出那黑的是染出来的。 白头瘦白头啊， 染黑头发老师都不乐意， 少白头 还烫头发。 哎，你那紫来卷要倒霉啊。 还穿很紧的衣服裤子，上身烫个头， 下身穿裤子。 走在路上像个学生的样子吗？啊，背后一看，老师以为这是个女的呢。 哎，那不是提醒女生吗？就应该是女的呀。 老师什么意思呢？ 老师说半天不知道什么意思。 老师绝对是把稿丢了。 老师指的这个女的，就是这个大人嘴里说的那种女青年。 我姥姥曾经提过什么叫女青年， 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上的那些女的。 哎，这是网络式的新潮用语吗？现在是 一个学生， 现在特想去广播室，倒要看看老师现在脸红成什么样，估计四脖子汗流，手脚冰凉。 现在说什么呢？ 还打扮成御姐。你才多大呀？ 御姐 啊。 啊，你要遇谁啊？ 俩呗。 女同学们啊，紧身的衣服裤子 上上。 到学校里转悠转悠，天气也好了，我也愿意四处走走看看了。 这是医院，这是学校。 看看同学们的校风校纪，是不是在我强调之后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就这么着。 老师，单口相声。 这， 哎，什么响？压什么了？ 那个男同学，过来，穿背心那个，对。 但是， 有钱啊，家里。 没有。 没钱是什么？ 哎 呀！ 哎，谁掉沟里了？哎呦，怎么了？ 哎呦喂！ 哎，同学别假装啊！你以为这是踢球呢？假摔啊！老师自己绊一下，你这干嘛呢？ 啊，配合老师，老师您这脚踩我鞋上了，疼着呢，撵着我脚豆了。 我愿意踩啊！这绊这一下，你看老师什么样？眼镜差没飞出去，刚配的，这家伙，行了，抓着一个，这鞋进口鞋啊。嗯，咱们学校305身强调不能再穿这种攀比的进口鞋，你是怎么回事？ 您我拖鞋，您看这不写着吗 ？Made in China， 不是说印字母就是外国鞋。 哦，那你这回击很有力啊，你可把老师给治了。 也是承蒙您的抬爱。 Made in China， 很好，有志气啊！进口的也让他们变成 Made in China 的啊。少年强则中国强，哎，以后你有出息啊！ 待会儿我回写作业去了，能跟我这说快半小时了。谢老师，下回还得把这串印在鞋里头。 那女同学，那女同学过来，过来，就说你，别看，过来。 老师， 你可是第35个了。 什么事儿？ 你给大家说说。 老师，我这裤子不紧呢。 裤子不紧 啊？您看着紧，但实际上这个材质一点都不紧。要不然您可以戴一戴看， 你看你这个 有框量啊， 身材必现的样子啊，成何体统？你才多大呀？ 老师，我已经14了。 14岁你就穿成这样？ 花季就应该穿这样， 脑子也是够用的。 是啊， 怎么还能做出这种短路的事儿呢？这个裤子太紧身了，老师给你弹一个，啪！ 老师，您不是弹一个，您是拍一个。 听没 声，老师您打我3下， 看见没有？老师这表报表没报表， 那是您离太近了。老师， 你看看这同学裤子，你让他来，这运动裤啊，你看， 老师 没声， 对， 你 还 想你那个 老师？老师您看他胖成什么样？他那是肉厚，我们 要人家穿的是运动裤，知道吗？纯棉运动裤，人家不贴身。你瞧这在哪儿了都？ 他那都掉下去，他这裤子都掉下去了，快秃了到脚面了。 甭管怎么说，宽松不能曲线必现。 可是老师，能长成这样，它也是先天性的问题，不能赖我。 那就别穿成这样了啊！ 我穿成这样，它也是时代的需要啊。 时代需要你们这样吗？年纪小小的，没有个花季的样子啊！ 老师，那您说那穿成什么样啊？ 老师还是认为这种运动裤啊，符合你们青春少年的这个气质。 老师能不能老穿运动裤，老穿牛仔裤啊？ 穿校服也可以啊。 校服不好看。 你们这样，你们让不让男同学好好学习了？ 老师，男同学可以尽情的好好学习，我们没拦着。 你们这样穿怎么叫没拦着？你们就让他们分心呐，孩子。 哟，老师，这我不太明白，怎么让他们分心了？ 我叫一个男同学，来，谁？ 哎，老师， 你远远的看见这个女同学了吗？ 啊！ 你看分心了， 老师 分心了， 我没看出来，让球闷了是吧？ 分心了，球都没踢进去，球门在哪都忘了。 老师，他是没踢进去，连球门还远着呢。 这完全可以一记远射就进去了，因为你分心了。 老师，您是不是中国足球看多了？中国足球是因为这个分的心吗？ 你这同学怎么回事啊？认识自己的错误。 哎呀，我错误了。 都在这学校里学习，你说人家男同学看着书看好好的，正翻页，把你给翻来了。 老师，我没在书里。 你走过来了呀？好， 我走了，没那么大动静。 你说你这裤子，你这裤子这么紧身， 那跟他翻书有什么关系？ 男同学一不小心看见 啊， 就这裤子忘不了了。 我 就这腿忘不了了。 那我送这条裤子啊？ 这人家还能好好学习吗？哪个男同学不愿意集中精力啊？你们老在前面晃来晃去，你让不让男同学好好学习了啊？ 老师， 男同学压力多大现在？ 男同学压力有多大呀？我们学习都是一样的， 考试就不大适应他们，背书他们就坐不住，然后社会的要求各方面，这个分工上面，对男同学要以后结婚生子养家， 老师 学历好像这压力多大？ 老师，您这是我们才十四，是不是说早了？ 考试你看那个文科状元，什么理科状元，什么武状元，他们都考不上去。 武状元，老师是考空刀师马不见是吧？ 一到考试就上不去，男同学这心里有没有阴影？有没有 有阴影？那跟我们穿裤子没关系， 毒害他们的思维，毒害他们的思想。 您怎么把我们说的像社会上不良的女青年似的？ 你们就在往那条路上走啊，你们自己还不知道走错道了，要没老师在这挡一下。 您是不是明儿都退休了？您这能说这话真不容易。 老师年轻着呢，还够 比你 们好久呢。 老师您这词儿一点都不年轻啊。 你们放男同学一条生路吧。 哎呦老师，我们又不是女妖精。 男同学在这种竞争模式下，在应试条件下已然吃了你们女同学的亏了。 我们女同学给他们什么亏吃了？ 你们再穿紧身裤，男同学就要全军覆没了。 老师我没有这么大威力的。 刚才我们演绎的事情当然是有点夸张了，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呢，确实有相类似的事件。比如说福建某中学就通知请家长配合学校做好子女工作，如果发现仍然有同学穿进口鞋，请家长送国产鞋来给学生换穿。学校老师说了，为什么我们让学生穿国产品牌而不穿进口鞋？这是因为攀比之风让学校和家长饱受困惑。有的学生说，你们不给我买好的鞋子，我就不上课，所以校方提出了禁鞋令。 而在英国，有75名女学生被遣返回家了，原因是75名女学生的裤子太紧了，致使男生分心无心学习。这些被遣返的女学生年龄在11至16岁之间，致使男学生全军覆没。 禁鞋令这帮呢，网友提出质疑，说校方规定明显有漏洞啊，难道国产鞋就意味着价格低廉、勤俭节约？ 而在英国，将75名学生遣返回家的学校表示拒绝对此事进行回应。 而我们第一个段子里演绎的也是个实事，为什么要将学生家长的学历作为招生条件呢？这件事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有的家长觉得呀，涉事学校收费不便宜，实行小班教学，教学质量不错，校方要真是要家长本科以上学历，可能有其道理吧，外界大概是不宜过分解读。但是另有一些家长说了，读书还要看家长学历，那无论对家长还是对孩子都不公平。教育圣贤孔子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有教无类，为什么我们现代人的观念反而不如古人了呢？贾柱你怎么看？ 我觉得哈有点语病，那招的不是学生吗？又不是家长。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至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上染着鲜血，那不寻常的美，那些面的嘴，谁忠心的跟随，充其量当个侍卫，脚下踩着玫瑰，回敬一个吻当安慰。可怜小春梦的音乐，教人们怎么沉眠，不知名的香水，窒息的鬼魅，锋利的高跟鞋，让多少心肠破碎，玩到一半的美，捍卫你的秘密花园，也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夜，